心月圆。 九六九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是怎么回事来，眼前只顾着挣扎与悲伤，凝望着无情的背影，希望渺茫，挣扎醒来你却不知去向，把痛恨深深地刻在心墙，既然如此，何必把你放在心上？不愿阻挡，让我的泪水流干，这当作未曾出现过，这当作未曾出现过。不愿阻挡，让我的泪水流干，这当作未曾出现过，这当作未曾出现过。我要带着黑色的郁金香，

化春风云外，追踪冤侣们行满空，受红尘多作弄，难解百般愁，相知爱意浓， 情海变苍茫，痴心如冷风， 纷飞各天涯， 但愿他日重逢， 夜漫漫路上珍重。 Tuesday after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深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